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3集，暴露三。荣幸公主慢慢开口道：“ 现在你来告诉本宫，瑞王就是战死了谢景行，是吗？”“ 不是。”坚定的两个字未曾有一分动摇的从沈庙的口中吐出来，仿佛之前那些可怕的威胁都是烟云，未曾在他的心上留下一丝半点的痕迹。“ 沈庙！” 荣幸公主愤怒了，“ 本宫会让沈家获罪。”“ 凡事要讲究证据， 只要本宫愿意，不需要证据也能治你的罪。” 沈庙心中几乎要冷笑起来，富家人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么强势霸道。哪怕是看上去最为公正不阿的荣幸公主，在面对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时，也会要毫不犹豫地以皇权霸权欺凌。人都是复杂的，人性都是自私的。“ 本公主再问你一次，瑞王是不是谢景行？”“ 不是。”荣幸公主几乎要出离愤怒了，平日里她欣赏沈庙的处变不惊、沉稳淡定，而当这份沉稳淡定对付的是她的时候，荣幸公主觉得自己面对的仿佛是一颗铜打的豌豆，怎么也找不出破绽。寻常姑娘家恐吓几句就怕了，可是沈庙他不怕。“ 来人！” 荣幸公主面色一沉，“ 把沈庙给我！” 她的话还没说完，剩下的话语就被咽进了喉咙。自窗外跃进一个紫色的身影，她是从后窗跃进来的，后院无人守候，因此也无人瞧见她。来人一身暗紫锦衣，袍角处金线绣着的却是荣幸公主最熟悉不过的图案。她进屋后却是不紧不慢地瞧了一眼，踱着步悠然地走到沈庙面前，仿佛是在自家府邸一般自然，又在荣幸公主面前站定，这才懒洋洋地不紧不慢地开口道：“ 她胆子小，容姨别吓着她。” 荣幸公主在瞧见这人之后便一直噤声，呆呆地立在原地。待听到这一声荣姨的时候，却是伸手指着对方，颤抖地说不出话来。这算不得多宽敞的屋中，灯火摇曳，微微晃动。来人把玩着拇指上的扳指，戴着半块银质的面具，面具泛着冰冷的光，露出微带笑意的红唇，可是却一点没有让人觉得温暖。沈庙不可置信地盯着谢景行，他万万没想到谢景行竟然敢在这个时候出现，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公主府，出现在荣幸公主的面前。要知道，谢景行两年前已经死在了北疆的战场之上，若是谢景行再次出现在明旗，会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暂且不提，可若是再加上瑞王的身份，探子、细作，各种各样的骂名是少不了的，他怎么敢？荣幸公主颤巍巍地指着他问道：“ 你想办公什么？” 屋中的紫衣青年身材挺拔修长，慢慢地伸手抚上自己的面具，面具被他拿了下来，让人得以看清楚他出色的五官，无双美貌，艳骨轻松，那一双漂亮的总是含着些许光芒的桃花眼尽是笑意风流，但他唇边的笑容却又带着淡淡的嘲讽，于是风流之色就被掩盖了，慢慢地显出了几分冷漠的、骄傲的锋芒来。一个陌生的谢景行， 一个和那招摇血目的俊美少年截然不同的年轻男人，可是身上还隐隐约约能够看得出少年时候骄狂的影子，只是如今那骄狂被慢慢的压了下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可怕的锋芒。他将面具带了回去，却是漫不经心的有些懒散的开口： 别来无恙，容姨。 荣幸公主怔了许久，似乎才从方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。她看着谢景行，以一种陌生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，语气不明道： 本宫该叫你睡王，还是谢景行？ 那话中的疏离和防备让沈妙都忍不住大吃一惊。他也曾想过，若是谢景行和荣幸公主真的撞见了，会是什么样的一番光景，但是却没有想到会是现在这样。从前的亲情都是骗局和笑话，可是荣幸公主这短短一瞬间就表现出来的敌意也实在令人诧异。谢景行说道： 公主随意就好。 药引是你送的吗？ 荣幸公主问。谢景行淡笑不语，荣幸公主也笑： 哼，瑞王的东西本宫也不敢白白收了，想来这些药材价格也不低，回头本宫会让人家银子送到瑞王府上去，多谢瑞王了。 不必。 荣幸公主的声音客气而警惕，他想问瑞王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，这语气不像是面对着死而复生的儿子，那是一种完完全全的面对陌生人，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敌人的语气。 他什么都不知道。 谢景行朝沈庙点了一下下巴说道： 公主有什么疑惑大可以直接问我，不必为难他。 我哪里敢为难他。 荣幸公主冷笑，语气却是有些复杂。 不为难就好。 谢景行走过来搂住沈庙的肩膀，也不顾沈庙是什么神情，就道： 今日之事改日本王会亲自登门解释，公主对本王有什么不满误会不必连累他人。 他挑唇一笑说道： 瑞王府随时等候。 说罢便也不顾荣幸公主是什么反应，带着沈庙几步上前，从窗户间掠了出去。沈庙被今日谢景贤的举动惊着了，被人带着掳出公主府都没有什么反应。他怎么都没想到谢景行竟然就敢这么大喇喇地出现在公主府中，和荣幸公主表明身份。虽然谢景行和荣幸公主情同母子，可那也是从前呢。谢景行现在是大梁人，国与国身份的不同会造成很多事情的改变，尤其是处在他们这样微妙的位置。譬如今日荣幸公主看见谢景行之后的神情，沈庙以为荣幸公主会歇斯底里，会愤怒质问，亦或者会哭泣疼痛。然而荣幸公主第一时间展露出来的却是防备，她冷嘲热讽，不动声色的试探，客气有礼，没有为难。这样克制的情感表露出来的无一不是一件事实，也就是在死而复生的谢景行面前，荣幸公主的怀疑多过高兴。沈妙的耳边又浮起荣幸公主的话语来： 她好像很小的时候就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，不要的是什么，不要的东西多看一眼也不会，要的东西一开始就牢牢抓在手里。他总是笑，又很招姑娘喜欢，却没有对任何姑娘有特别的表示。他其实比谁都冷漠。 是不是谢景行从小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所以才把这些亲情归之于不要的那一部分呢？不是不要，而是要不起。因为就算是要了，终有一日会失去。亲人会变成敌对的人，曾经满怀慈爱的目光会变得防备。既然如此，倒不如一开始就做陌路人，没有亲近的时候，也就不会有期待落空的刹那。沈妙的心里突然就有些不是滋味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